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是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夏秋季节啊，很多朋友都愿意在家中养一些食虫植物来帮助捕捉蚊虫，那这些神奇的食虫植物究竟有哪些奥秘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近日，由北京市钱币学会、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主办的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在德胜门建楼4层展厅开幕，包括新中国发行的首套人民币票样在内的数百件展品和观众见面。货币自诞生以来就和政治、经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次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为时间线，通过红色记忆、屹立东方、时代旋律、走向复兴四个部分，选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发行的钱币及其他展品共537件套，追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苦岁月，回顾了硕果累累的改革开放，重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票样是这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北京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李志东介绍说啊，新中国成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票样纸面上印有票样二字，不能参与市场流通，仅在银行内部使用，供银行一线工作人员对货币进行识别和比对，所以说存世量不是很多。此外呢，这次展览还融入了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圆盘凸版印刷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观众把一张空白的明信片放置在印刷位置，把按压杆按压到底就可以完成了。印刷的图样包括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8种标志性的图案。在这儿啊，也要提醒您，这次展览计划展出到今年的12月5号，开放的时间呢是从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周一闭馆。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馆内每日限流300人，观众需要提前1天预约。入馆的时候也请您出示北京健康宝和行程卡的绿码，配合测量体温，参观时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好，再来关注一下演出票务方面。国内第一个演出票务领域的行业标准本月19号正式实施了。此前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了演出票务服务和技术规范，据了解，这次出台的行业标准将实现每张演出票的编码都将拥有全国统一标准，包括演出场地、演出场次、演出类型，票务管理系统和票务销售系统并行。今后呢，演唱会的天价黄牛票将会被遏制。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人艺的一部历史大戏《杜甫》。近日，北京人艺再度上演原创历史大戏《杜甫》，从一代诗圣的伟大精神到一个文人的真实可爱，北京人艺舞台上的杜甫是观众心目中熟悉的诗人，也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凡人。2019年，著名编剧郭启宏创作的《杜甫》被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这是继《天之骄子》《李白》与《知己》组成的文人三部曲之后，他又一次把创作对准了文人。他笔下的杜甫啊，不是用著名的诗篇去解读作者，而是通过对他所遇所感等精神的描写，塑造出一个立体鲜活的人。作品从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的遭遇写到他的去世，其中既包括了他仕途的坎坷、生活的困顿，也有他和颜武、高适、李白、苏焕等其他文化大家的相交与相离，更有他面对现实生活内心的痛苦与豁达。时隔2年的时间，重新打磨的杜甫再次出发，在很多细节上也都有了调整。 导演冯远征表示，会在一些段落把重的激情放下一些，比如说杜甫最后的一大段独白，要减轻苍凉悲壮的感觉，加强洒脱的感觉，让情感的爆发点在后面。他也会在其他的演员身上提出这样的要求，让大家的节奏和情感表达更加符合人物。冯远征也表示，剧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在用自己的积累去丰富人物，虽然说这是一部古装戏，但是先理解后表达的台词，让观众既能感受到古人的韵律，又能带入今人的感受。杨明新饰演的严武，于震、孙潇潇饰演的高适，鲍大志饰演的苏焕，刘志阳饰演的李白，以及剧中的女性角色张培饰演的杜甫夫人，梁丹妮饰演的严母，这些围绕在杜甫身边的人物一起构成了他生活的时代和他与人和环境的关系，唤起后人对诗人和传统文化的永远记忆。近期啊，北京人艺在严格做好限流、测温、扫码等防疫工作的前提下组织演出，演出期间所有的演职人员和剧场保障人员定期做核酸检测，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消杀、通风，力争为观众朋友打造更加安全有序的观演环境。那么这一轮杜甫的演出将会持续到8月25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青年报和人民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各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优胜劣汰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一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兽性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却昂贵的木马，巢穴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自然界当中非常有趣的一类植物，它们叫做食虫植物。咱说这个夏秋季节，其实往往也是蚊虫肆虐的季节哈。那饱受蚊虫叮咬之苦的我们，能不能指望自然界当中的食虫植物来帮我们去捉捕蚊虫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明星讲解员高原，欢迎您。 美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觉得在聊这个食虫植物能不能吃蚊虫、抓蚊虫之前，我们先来捋清这个概念好不好？在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界定当中，什么样的植物它算是食虫植物？ 嗯，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不然我们可能就搞乱了哈。因为有一类这个植物叫捕虫植物，我们先讲食虫植物的概念，再讲食虫植物和捕虫植物有什么这个不一样。 嗯， 那么说到食虫植物呢，顾名思义，它是要这个吃虫子的。那其实专业上讲呢，这个食虫植物是以获取动物营养的，你看它能获取动物的营养。 嗯， 但是呢又自身是自养型的一类植物，叫做食虫植物。 有点复杂， 这里面有两个核心词，咱们听一听。一个是有能力消化 并获得动物体内营养的。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必须是自养的。 什么叫自养？ 对，这个很重要哈。就我们生物能够生存下去，通常呢有三种这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自养，叫自己养活自己。 嗯， 什么意思呀？我不需要别的食物，我只要长大了接受阳光雨露，我能够光合作用，自己产生出能量，比如说淀粉啊能量啊，那就是自养型的。那很显而易见，植物就是自养型的生物。 嗯，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人类啊，各种各样的动物呀，老虎兔子，不管是兔子吃草还是老虎吃兔子，都得是我们去要自然界给予我们能量的。益养，益是不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用不同的这个营养来养活自己，所以跟自养相对的叫益养。 也就说白了，咱们得从外界去获得这些能量。 没错、 嗯、 说白了吧，把同样一个植物和咱们扔出去这个外界环境100天，咱们100天早饿死了，灰飞烟灭了，人家100天长得越来越好了、 嗯、 自养和益养、 哎、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寄生了啊，那个我们也可以简单讲叫他养，就比如说像蘑菇、 哦、 真菌、 嗯、 它又不能自养，它又没嘴，但是它可以长到别人身上、 嗯、 去吸取别人的这个营养，所以叫做寄养或寄生、 嗯、 所以一般我们是这三大类的。那我们就要强调这个食虫植物了，它确实是需要去捕捉这个昆虫并且消化它的营养，但有人说了，它不吃虫子呢就是不是就死了呀？ 嗯， 它死不了，因为它根本还是一种呢自养植物 养、哦、 只不过要讲到它为什么要吃虫了。那么它是因为它生活的环境通常是沼泽，还有呢石磨化地区，石是石头的石，磨是沙漠的磨，石磨化地区呢说白了就都是石头。 嗯， 这样的地区不管是酸性沼泽还是石磨都是非常缺乏营养的、 哦、 我们知道植物生长需要氮、氢、氧等等等等啊，磷、镁、铁、硫各种各样的元素，那其中氮元素是最重要的。我们平时也听说过氮肥、钾肥、磷肥、那这氮就是字母 N 的缩写、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酸性的沼泽环境还有石磨化环境，它的氮元素是非常少的，所以大自然演化就非常神奇了，这类植物就专门靠捕捉小昆虫小动物消化它们、从而获得氮元素，获得营养。 嗯， 所以这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去抓小虫子，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补充营养给自己。当然不抓行不行，不吃行不行也行，因为它根本还是自养的、它靠太阳光， 也就是抓小虫子属于改善改善生活，打打牙祭、 对，不仅是改善生活和牙祭、因为有些元素是生长必须的、如果它不吃不抓，那可能就不能繁殖，可能也能活着、但是不能够开花、不能够繁殖下去，所以他们还是要依靠补充的特技来补充氮元素的。 明白了。 那其实这一大段呢、里面有很多概念，包括什么是食虫植物，它为什么吃虫，对吧？因为它环境营养不够，它才会吃虫，它不吃虫会怎么样？它也死不了，它毕竟是自养型的植物。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概念了，一个是捕捉并消化昆虫，一个是自养，这一类植物是食虫植物。那刚才我说过，食虫植物跟另外一类捕虫植物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从字面就可以分析，食虫 要吃， 要吃还要消化它、那么这个捕虫呢就只是把它抓住。 嗯， 那说到食虫我们叫捕捉并消化、而捕虫呢是只捕捉不消化。 嗯， 说白了就一个食虫植物是又抓又吃。 嗯， 捕虫植物呢是只抓不吃。那这个食虫植物吃的方式呢也很有意思，它可不像是咱们用这个牙舌头去嚼这个东西啊。 嗯， 那它们呢会分泌一种粘液，一种液体叫消化液，这个消化液是具备有里面有消化酶的，酶不就是一种蛋白质吗、那么这个消化液跟这个食物接触以后就把它化成浓水了，然后就变成消化液了，就把它消化吸收了、让我突然想起来啊，有一个大家都特别好记的一个点，就是西游记。 嗯， 孙悟空有一回碰见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然后金角大王呢就拿出了一个葫芦、你记得吗？ 嗯， 美哲我叫你你敢答应吗？ 孙行者行者孙 对，你只要一答应嗖就把你吸过来了，不出半个时辰你就化为浓水、我一听这段台词我就想起食虫植物了。这食虫植物也很厉害、就是它加入这个昆虫以后呢，它就会分泌消化液消化酶，把这虫子给消化成浓汤了，被它自己吸收了、所以这样大家就好记了，就是食虫植物是又抓又 又吃，而且呢还得消化这个液体、然后补充植物就不是了。那说了半天补充植物，我说一个例子吧。这个补充植物呢有一个叫花柱草。 花柱草， 对，花是花朵的花，柱是柱子的柱、花柱草就是花草的草。这花柱草很有意思，它这个花呢演化成了一种呢这个补充的花瓣，它这个小虫子一来呢它会嘣抱住这个虫子、这不就捕虫了吗、但是呢它不会去伤害它，也不会让它化为脓水、它干嘛呢？它要让这个小虫子帮它传粉。它一旦抱住这个小虫子呢就使劲揉搓这小虫子、玩 把花粉 沾上去，对，玩它，然后使劲把它在花粉里面滚来滚去，发现滚得差不多了，然后这两个小花瓣就会嘣一弹，就把这个小虫子弹得好远了、特别有意思，所以它帮助它传粉。 人家等于是抓了一个壮丁劳动力来帮自己进行传粉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补充植物也很有意思，叫补充树，在非洲啊，也叫这个美杜莎补充树。就是它很厉害，它呢会分泌超级的粘液，它会把呢这个虫子给捕捉到这儿，给它粘在这儿、但是它不会消化，所以它就不是食虫植物了。它呢还要靠另外一种食物，一种昆虫叫猎蝽。它靠猎蝽呢吸引过来，把粘住的这些虫子吃掉。然后呢这个猎蝽呢会拉粑粑， 排泄 排泄。那这些排泄物里面是不是有氮元素啊、也能够帮助它去生活。但大家记住，就是补充树不会自己消化。所以这样我们翻来覆去的说就明白了，只抓不吃是补充，又抓又吃是食虫，这样一下就明白了。 是我们捋清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食虫植物，一个是补虫植物。当然那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还是重点跟大家聊聊特别神奇的食虫植物的那些事儿啊、又能抓又能吃，同时也会分泌各种消化液来帮助自己吸收来自小动物的这些养分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咱站在人类的角度会觉得夏天那些蚊虫叮咬太烦人了，我们是不是也能养一些食虫植物来帮我们去消灭这些特别可恨的比如说蚊子啊苍蝇这种小飞虫呢？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找到一些答案了。 这个问题大家非常关注啊！我在播完讲解的时候很多观众都来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日常的花卉市场上面会看到卖猪笼草的、这个卖的比较多、就大家都会听这个商家宣传买猪笼草喽、它可以帮助我们抓苍蝇蚊子，它挂在家里面就可以不用担心了、但大家一定要警惕。那他说的对不对呢？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有科学思维哈，要有质疑的精神。那我就给大家展开来讲一讲。那这个食虫植物呢，现在全世界有600多种。 哇， 七大类。600多种，七大类，不是每一种都适合你。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先说一遍这七兄弟分别是谁，然后一类一类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七类呢，分别是猪笼草，这我们最熟悉的，知道跟带个小笼子似的吧？ 是 猪笼草。第二大类呢是瓶子草， 瓶子草， 瓶子草。第三大类呢是毛膏菜。第四大类呢是捕虫蚓。第五大类呢是捕蝇草。第六大类呢是禾藻。第七大类呢是狸藻。早就懵了，早就晕了。观众又问我说你怎么能记住这么多呀，怎么这边一个都不错。我告诉大家一技巧你就会记了。我是根据他们的补充方式来记的，就特别好记了。你比如说第一类的补充方式啊，是靠陷阱，是靠这个消化液，是靠这个陷阱，就是小昆虫一舔它这个蜜露，它有麻醉功能，就晕了，就掉到这个皮儿里去了，袋儿里或皮儿里了。所以这种呢叫这个陷阱式的食虫植物，就两种，一种是猪笼草，一种是瓶子草。这好记了吧，这是靠迷魂陷阱， 这是两类啊， 对吧？然后呢再下面两类呢靠粘液，就是会分泌出粘液然后把它粘住，粘住以后呢再用消化液把它消化掉。用粘液的是两大类，一类呢叫毛膏菜，它会分泌好多个小叶珠，晶莹剔透的，特别漂亮。你以为是小叶珠呢，其实每个小叶珠都是有粘性的。达尔文特别喜欢毛膏菜，他养了好多毛膏菜来研究啊。大家一说到达尔文就是物种起源，其实达尔文是最早系统研究食虫植物的。他还有一本著作就叫食虫植物，特别有意思。他老年以后在达文庄园里面没事干，就天天养这个食虫植物 去研究， 然后把什么铁钉啊、鱼骨头啊、芥末呀、各种东西放到食虫植物里，看他哪个吃哪个不吃。 哎呦，要说咱这植物也遭了罪了， 看似好玩的实验其实真的是没有人做这件事儿。他搞清了很多食虫植物的这个补充的原理。咱们说回来啊，就是粘液型的，一个是毛膏菜，还有一个是捕虫蚓。 这捕虫堇啊长得特逗，大家一说捕虫堇不知道是什么，一说多肉植物都知道、 哦、有那个形 象，多肉植物就是肉肉的 QQ 的小小 的 一小团、是吧、 哎、 其实捕虫堇跟多肉植物很像，但是有巨大的区别。美哲你想想哈，多肉植物软软的肉肉的，它这个叶边缘是不是往下就是比较圆滑往下生长的呀、 是 对吧，而捕虫堇相反，它的叶边缘是向里卷的， 就是拖着它， 就像一个托一样、向里卷，为什么？它怕小虫子逃跑。而且呢，捕虫堇的这个叶片看似没什么，其实上面有好多小绒毛，这些小绒毛都是具有粘液的。所以呢跟毛膏菜是一样，都靠粘液来捕虫食虫，给你粘住，而还不让你逃跑、还有一个钩，所以呢靠这个粘液类的两个，一个是捕虫堇，一个是毛膏菜。毛膏菜想达尔文就行了、那个想多肉就行了，就记住了、这是四个了。第三大类就要靠大夹子了。一说大夹子，大家想到了这个捕蝇草，就是我们最熟那个一点的夸就合上一大夹子。大夹子呢是陆地上一个，水里面一个。陆地这个呢就是捕蝇草。 捕蝇草。 那水里那个呢我们就很少见了哈，在我们国家黑龙江就有，叫河藻。河呢是一个成语叫一丘之貉。 是 那小狗那个动物那个貉字一样、它叫河藻，它也叫水中的捕蝇草、也叫风车草。因为它全株呢一圈都有小夹子，像一个小风车一样、跟水藻水草一样在水里面哈。所以呢它是水中的捕蝇草，它也靠这个夹子来捕捉。所以你看我们按夹子记两种。一个是捕蝇草，一个是河藻、这一下三类六个就出去了。还有最后一类， 最后一个 叫狸藻。 哪个 狸？这 狸 藻呢是狐狸的狸。狐狸的狸叫狸藻。这狸藻呢很特别，有陆地上生活的，也有在水里面生活的。比如说陆地上生活的有一种狸藻啊，特别神奇，叫小白兔狸藻。就是它开的花儿跟小白兔长得一模一样，咱们有机会可以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照片。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花的都惊呆了，就是 这个花能长得像兔子。 对，小白兔狸藻，这是陆地上面的狸藻哈，它主要靠这个迷宫式的捕虫方式来捕虫，但它靠底下的那个根像迷宫一样哈。还有一种水里面的，比如我们北京就有，我带着学生带着朋友们去奥森公园就找着过，叫黄花狸藻，就狐狸的狸嘛。这个黄在水里面这个黄花狸藻呢，靠抽真空来吃和抓小虫子。什么是抽真空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特别生动，就是你突然之间使劲往嘴里吸一口气。这不就抽了一个真空吗？它其实黄花狸藻呢也是一种水草类啊、它上面会有很多的小小的捕虫囊。这个捕虫囊呢像一个小钱包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细口，它就通过这个抽真空的机制，它专门捕捉水里面的小昆虫、一吸就把它给吸进去了。所以你看狸藻也好记，就是陆地上的记一个代表就是小白兔狸藻、水里面的就是黄花狸藻。 而且咱北京就能 找得到，就有一种、其实这个黄花狸藻啊，它对水的环境要求特别高。曾经我们北京是没有的，没有分布的，然后逐渐我们的水体变好了，环境变好了，然后呢是从翠湖公园、然后呢汉人桥湿地再到奥森，就逐年就发现了。所以今年我刚刚去看过、大片都有黄花狸藻了，还是很好的。所以咱们复习一下哈、就是我们讲的很多，但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跟上我们的节奏。咱们想想啊，靠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陷阱 呢， 然后这个有 猪 笼 草、 瓶 子 草，靠粘液的呢是这个 牙膏菜，不是 毛膏菜。 毛膏菜， 这个挺好的，你能帮大家记忆哈、就是想起牙膏来了，是麻我都给你跑偏了， 被我拐带跑了。 毛膏菜， 毛膏菜 和捕虫堇， 捕虫 这是粘液类的。 嗯， 第三个大夹子就是捕蝇草和河藻，然后最后呢是 狸 藻，有陆地的、然后有这个水里面的，还比较好记的吧，小白兔狸藻、 还有一个黄花狸藻 、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六百多种七大类，那不可能它都适合咱们家里养， 是。 而且呢它们这些食虫植物呢就比较娇贵，它不太好、因为它要求湿度啊温度啊很高。那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呢，咱们一个一个排除啊。 首先呢，狸藻在水里头，河藻在水里头，咱们 不太 好养，对吧？这两个就排除掉了。狸藻、河藻肯定不是。 哎，那他们生活在这种水域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靠水生的那些小动物？ 对， 他们 主要是靠水生的这个昆虫、小动物。然后呢，捕蝇草这个大夹子，大家觉得这个靠谱？ 嗯， 能帮咱们夹苍蝇， 看着就很给力啊。 但是我告诉你，它一生只能开闭100多次，就是如果过度消耗，它就死掉了。它每开闭一次是非常需要能量的，而且呢，我们看它外面这个像大夹子一样的呀，这个叫做刚毛，它实际上这个里面还有3根感应毛，它很聪明的，它不可能轻轻一碰就合上，它多耗能量啊，所以它里面有3根感应毛，就是必须得是同样一根毛碰2次，或者是同时触碰2根感应毛，它才能合上 哦， 而且合上以后呢，这个一礼拜。或者说起码得2-3天才能慢慢张开，它消化是需要过程的、你靠这个捕蚊子这个效率太低了，对不对、而且呢一般都是甲虫啊苍蝇啊可能抓的会比较多一些，蚊子比较小它也不太好弄。对，这个是我们的捕蝇草、那这又排除了。 那如果说啊，我们就是在家里养这种植物，我做一实验，比如我拿一笔我去通通， 哎，千万别这么讨厌，就是好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问我这个问题哈，都拿什么笔啊、牙签啊、棉棒啊去蘸它、你碰它，它真的会合上，但等于你消耗它一次能量啊，它等于没有获得食物，但是它合上了，对不对？ 也挺残忍的， 所以咱千万不要打扰人家、本来咱们欣赏人家的美吧，就不要老给它捣乱，要让它无功而合，它就没有这些营养了。 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对爱护我们的植物， 要尊重它们吧，千万不能老戏弄它们，对不对？那咱再接着回来捋啊，那我们说这些是不适合的，那咱们再说这个粘液型的，其实捕虫堇和毛膏菜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粘液嘛，对不对？它只要飞过一粘就能粘住了，所以一般蚊虫啊这2种比较合适。再说这个陷阱类的，你比如说像猪笼草和瓶子草， 也是卖的特火的，像猪笼草。 对，首先我们说这瓶子草啊，这瓶子草咱们买不着，现在比较少、不是说买不着，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瓶子草啊，咱们国家没有，是来自北美加拿大地区的，像这个捕蝇草呢很多，但它其实也是在北美，在咱们中国也没有捕蝇草和瓶子草，然后猪笼草呢见的最多，但是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受它欺骗了、这个猪笼草啊，它其实捕食这个蚊子苍蝇的效果没有毛膏菜和捕虫堇好，为什么？因为在野外，这个猪笼草主要的捕食对象是最喜欢吃甜的一类昆虫，就是蚂蚁。因为猪笼草啊，它上面有一个盖儿，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盖儿能合上，这是大错特错，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必须得解释的一个误区哈。就包括好多科普书都写错了，说这盖儿能合上，其实这盖儿是合不上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盖儿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挡雨挡水别进到这个笼体里去，因为这个笼体里的液体呢是消化液，里面是有消化酶的，它是要看浓度的，如果浓度过稀就消化不了这个昆虫了，所以它呢怕这个雨水灌进去一下给稀释了，所以这个盖儿呢完全是不能关上的，来跟遮雨棚一样。为什么不能关呢？因为在这个盖儿和这个笼体中间这儿有一个分泌蜜露的蜜腺，你要是盖上了，那虫子还怎么掉进去啊？你想想，所以它不盖的。但是这儿呢有一个蜜腺，所有小虫子呢沿着这个猪笼草的瓶口爬到蜜腺以后呢会舔食这个蜜露，但这个蜜露啊是有这个麻醉成分的，它一舔咣叽就滑落了，滑到这个猪笼草里面去或者瓶子草里面去了。那猪笼草瓶子草这一圈是非常光滑的，非常的可怕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你爬不出来。 对，而且很深嘛，瓶子草很高，万丈深渊就进去了，所以呢大家看这样的结构就会发现，它其实吸引更多的是喜欢甜味的蜜露的蚂蚁类，所以在野外我们解剖猪笼草看里面有大量的蚂蚁是吸引这类昆虫来吃的，而在我们家养环境下谁哪有这么多蚂蚁啊，有人说我们家有红蚂蚁，咱那小红蚂蚁太小了，这个猪笼草也不太能吸引住它，所以其实猪笼草真正吸引的是蚂蚁类的昆虫，而像毛膏菜还有我们的这个捕虫堇靠粘液来粘的反而粘的苍蝇和蚊子最多，对吧，它轻轻一飞也是闻到这个味儿了就被粘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科学思维，多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猪笼草是主要以捕食蚂蚁为主的，蚊子苍蝇不太好吸引过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这是盖这是蜜露这是笼体哈，那蚊子得会 低飞悬空飞再飞进去再舔那个蜜露，太费劲了， 嗯， 也不太现实， 就概率可能会小一些。 是是是、 嗯、 而且从养护来讲呢，猪笼草是所有食虫植物当中啊最不好养的。 怎么说呢？ 它需要高温高湿、 哦、 局部环境需要高温， 嗯， 还得高湿，所以你的水汽达不到，它很容易粘的，而且笼体就不太生长了，得有一个微观的环境。像我们养啊，专门弄一个小温室，弄个小棚子，里面加光加温然后加湿度才行、 嗯、 所以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猪笼草买回家去以后是养不活的，不好养的、 嗯、 即使养活了，你会发现它的笼子越来越少，叶儿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是一种变态叶，是由叶子变态发育卷曲而成的、 嗯、 所以呢你养的条件不好，它就不生成那个笼子了，只长叶子、 嗯、 所以呢我们尽量就是少购买这些这个猪笼草，我们就是可以看一看毛膏菜呀、啊、或者是这种捕虫锦会更好一些、 嗯、 那么现在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猪笼草呢，多为人工培育的品种，是红瓶猪笼草，就是这个瓶身是红色的、 嗯、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真正野外的猪笼草资源啊已经非常少了，所以呢我们买到都是人工培育的，组织培养的，在实验室里面培育的，也不太好养，因为它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环境。总而言之呢，其实我是想倡议大家呢，就是如果咱们照顾不好这类植物就少买，也不要暴殄天物，不要拿回去几天就死了，我们对孩子教育也不好， 也、啊嗯、 对、所以还是要敬畏自然，保护这种植物，我们多去野外看一看呀，或者多了解一些知识就可以了。 那、 说到中国的猪笼草呢，其实就更岌岌可危了，因为其实主要的猪笼草呢是在东南亚，像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呀是比较多的猪笼草。 高温高湿吗您说的？ 对、嗯、而且在海岛的这个环境下、啊哎、在我们国家其实只有一种猪笼草，叫中华奇异猪笼草、 嗯、 那只在像香港然后广州有发现，然后现在海南可能也有，但是呢都是零星的分布、 嗯、 所以这个植物本身野外的物种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保护的，所以借这个节目呢、 嗯、 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大家关注食虫植物，关注中国本土的食虫植物。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七大类哈、 嗯、 其实呢比如说像捕蝇草啊还有像这个瓶子草啊，在北美咱们国家没有，但其实剩下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猪笼草， 嗯， 还有我们说的毛膏菜，我们在我们国家毛膏菜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呢捕虫锦在秦岭也有， 嗯 啊，比如说像狸藻北京就有，对吧，狸藻我们也有， 嗯 然后呢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河藻在黑龙江七台河也有，所以大家看看这七类里面，我们这个五类中国都有，但是中国研究食虫植物的人非常少，关注的也不多，所以其实我们就更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食虫植物，尤其是中国本土的食虫植物。 嗯，这是刚才高原老师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各种食虫植物在咱们国家的一个分布哈，包括您也提到了像猪笼草，其实它的生存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真的是需要倡议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说嘛，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哈、啊。如果咱家里真的达不到一个饲养养护这些植物的条件，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选择那些相对来说在家里面好养一些的食虫植物，像刚才高岩老师说的，我们的这个毛膏菜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大家真的是买回家一盆儿，嗯，我们应该具体怎么样去入手，怎么样去照顾这些植物呢？ 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关于养护的问题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它的这个水条件吧，就是它不能用一般的水、 嗯、 如果你用自来水养它浇它，它很快就死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想想它生活的环境呢是一个比较缺乏营养的环境，所以它的根，我们说它的根部的细胞就很脆弱，就是能有营养就尽量多吸收营养哈。但是我们的自来水当中它的这个比如说像一些矿物质元素就会比较多、 哦、 说白了就水比较硬， 嗯， 很容易堵塞它这个根部吸收的途径、哦、所以我们不管养哪种食虫植物，记住了，一定要用的是纯净水。 嗯， 那么什么是纯净水啊？大家看雨水， 嗯， 空调水 空调的那个水都是经过过滤的呀， 蒸馏作用 了，纯净水的，对吧？那这个太难了，那大家可以去超市买纯净水，是一桶一桶的，有现成的纯净水。其实呢一定要用纯净水，这是第一点。而且呢我比较建议大家用这个浸泡的方法，就是它食虫植物是比较喜欢湿润环境的。我们买回来一个食虫植物，可以拿一个小盒子或拿一个小盘，把它放到上面，然后在盘和盒子里面倒一些水，它等于浸在里面了，这样的环境是比较湿润的。然后呢隔个两三天再给它上面浇一点这个纯净水就可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用水。第二个就是光照，大部分的食虫植物都是喜欢强光的，尤其是毛膏菜、瓶子草、捕蝇草，一旦光照少了，你想啊，它是自养植物啊，它要自己产生能量的 光合作用， 万一我抓不着虫子呢，我还得靠我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呢。所以呢这个强光就很重要了。像毛膏菜啊，包括像这个捕蝇草啊，因为捕蝇草在北美嘛，就它们的光照时间是很强的，通常每天要保证10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所以一般我们养生植物会配一个灯，专门配一个这个植物的养殖灯，没事呢比如说今天阴天了或者没有很好的光照，我们就把那灯打开，让它吸收足够的光。 但是不是也不用24小时一直照着， 那倒没必要，10个小时就主要就够了嘛，而且自然光更好一些，要比这个灯光效果更好。所以第一注意水，第二呢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光，是它一个很好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呢这个通风。那么就是如果把这个植物闷在家里养，它的叶片可能会退化，可能呢就是再加上光照不好，就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它其实是比较喜欢风的，它虽然喜欢湿度，但它喜欢是用动态的这种水汽环境，不是完全闷死它。所以我们还会建议呢，我们要给它做一个通风的处理，给它放到阳台呀，或者带它下楼遛个弯啊，那吹吹风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水然后光照和通风，就其实还是比较好养的，因为它不需要施肥嘛，它本身对于土壤环境要求就是很贫瘠。那有人说了，说老师我要不要特意买小虫子喂它？千万不要啊，我们要相信它自然的捕虫能力。所以呢就需要给带它去遛弯，给它一个自然环境。如果你住在14楼啊，天天在家里闷着，它没有接触昆虫的这个机会是不行的。所以我养食虫植物就给拿它当好朋友，没事就推个小车带它们去遛公园去了。 哎呦， 给它们搁在一个就比如说街心花园里面，它们就自然会沾到小虫子呀，它们就很开心。但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喂呢？因为你把握不住这个量。你喂多了它消化不了就腐烂了，这些腐烂的物质会分泌一些有害成分，反而会使这个植物枯萎。你比如说瓶子草，我养瓶子草养的比较多，就是我到夏天吧还得做一件事儿，就帮他们减肥，拿这棉花球把每一个瓶子草的口都给堵住。因为如果不堵住呢，夏天还有立秋吧，就虫子比较多，它能给塞满了，它能给吸引一罐就是各种虫子。 要您这么说的话，像我们这些食虫植物其实捕虫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其实挺强的，它会不停的吸引嘛。 所 以我怕它烂掉或者怕它吃撑着了，我会拿棉花球把它那口堵住 结结实， 对，然后过些日子再把它打开，这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就是你真正喜欢它，你就会多了解它的知识，做好养护工作，这样呢一个食虫植物能够陪伴你很长的时间。像毛膏菜，它你可以养它这个四季，到它冬季的时候呢它就会冬眠，然后剩一个球茎在土里面，到第二年又可以继续养了。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像瓶子草也是多年生的，有的是一年生的比较短，有的就是多年生的，所以食虫植物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喜欢可以多关注。 可能大家平常养一些花花草草，但是真正养食虫植物的朋友我相信还是相对来说少很多哈。 少，因为了解的也少。 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去花鸟鱼虫市场会发现，我们这些很多商户尤其是到了夏秋季节，愿意把这些食虫植物作为一个卖点向大家去宣传。那当然我们的朋友们听了今天的节目也对七大类食虫植物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哈。包括刚才呢高原老师也提到了，在日常养护工作当中大家还是要细心耐心认真一些哈，我们要注意一下用水，尽量选择纯净水，包括保持每天大概10个小时左右的光照是比较适合的，包括我们也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如果说啊，大家有经历，别人家的邻居哈下楼遛遛狗狗，我们可以下楼遛遛我们的食虫植物，让大家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下，让我们的食虫植物去锻炼自己捕捉这个蚊虫的一个能力。当然